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91集，怪人。 你这是觉得小杏子有什么不妥还是什么？他可是对哀家忠心耿耿的，别是什么误会。 不是，太后，他既然跟你跟了这么久，你可知道他手上有一个火凤的纹身？ 太后愣了愣。这时外头小杏子带着个丫鬟拖着两个食盒跑进来了，抬了一张干净的桌子来给赵普和公孙布置菜。谁知太后突然哈哈笑了起来，边笑边对他招手。 小杏子，你来。 小杏子一脸茫然，不过还是跑到太后身边。 把你手上的小凤凰亮出来给王爷看看。 太后忍着笑，小四子就伸手撩起袖子，露出手上的凤凰纹身给赵普看。赵普有些尴尬，一旁公孙也跑过来了。 哎呀，这算不算打草惊蛇呀？ 赵普和公孙仔细看小杏子胳膊上的纹身，一看两人也觉得有些莫名其妙。原来小杏子手上的确有一只凤凰，但是歪歪扭扭的可难看了，而且也不是火凤凰，而是一只普通凤凰。另外仔细看，不像是纹身纹上去的，倒像是烙铁烙上去的，有疤痕，有凹凸起伏。 这是 我当年流落在外，双目又失明，柳公公为了让我相信啊，就用一个凤凰的金钗烫在了他胳膊上，让我一摸就知道是自己人。 公孙和赵普闻言面面相觑。 那只金钗原本是我的一只凤钗，柳公公宫外的妹妹要嫁人了，他给张罗婚事儿，我就把凤钗给了他，让他给他妹妹做嫁妆，有皇妃给的钗，嫁个谁都没人敢欺负他。 老奴的妹妹可好福气了，家里人都拿她当宝，她一世都感激太后呢。 哦， 赵普和公孙挺不好意思的对小杏子笑了笑，觉得他们是疑神疑鬼了。小杏子收了袖子，见二人似乎有心事，就问了句， 王爷先生，你们莫不是想找手上有凤凰纹身的人？ 两人抬头看他，都点头。 我认识一个，宫里有这么个人。 赵普看了看一旁屏风后边，那些老书呆子文官都在认真查古籍，没一个注意到这里的对话。 那是一只什么凤凰？ 啊，红色的凤凰，挺古朴的，我就看到过一次。那个公公叫小东子，库房的，来了不算久，有一次他搬东西正好被我看到了。 你没问他凤凰纹身哪来的？ 小杏子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公孙有些不解。 先生，宫里的奴才大多不会打听此事的，这是规矩。 我也是因为身上这么巧有个烙印，所以注意到了他。对了，他平日都穿收口的袖子，似乎并不太想别人注意。 哦，可是为什么就那么巧被展昭撞见了呢？还是那天他撞到展昭的时候刚好忘了穿袖口紧的衣服？ 他平时还是挺谨慎的，我暗中观察过。 你觉得他可疑？为何暗中观察他？ 他的确有些怪怪的，但也不像是坏人。 哪里怪？ 他对贡品很感兴趣，不只对贡品感兴趣，还对送贡品的人感兴趣。另外，总喜欢跟一些老先生打听一些关于古董或者金银玉器的事情。 小杏子不愧是跟在太后身边多年的贴身随从，十分的细心警惕。 我起先怕他手脚不干净， 但是他又没有，所以可能只是纯粹比较感兴趣吧。对了，他对画册也很感兴趣，我看到过几次他一个人在藏书房翻一些残卷，看得很认真，等他走了我去看过，都是一些地方志和关于妖魔鬼怪的画册。 众人都觉得越听越可疑，他是库房的太监，每日擦拭整理藏卷，顺便翻翻根本不会有人怀疑，但是他究竟在查些什么呢？这时外头南宫季和陈公公也来了，果然他俩都查到了那个可疑的叫做小东子的胳膊上有纹身的小太监。赵普起身对公孙一挑眉， 走书呆，我们去会会那个小东子。 你还是书呆啊，这臭流氓。 公孙站了起来，扁着嘴跟着他出门。赵普边走边见公孙对着自己斜眼睛，他有些搞不懂， 你书呆的是有什么不满吗？还是纯粹在抛媚眼？哎，那对凤眼好媚呢。 奶奶的， 我竟然觉得那个书呆子媚，一定是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撞到头了。 公孙狐疑地看着一个劲儿甩头的赵普， 无缘无故就骂街啊，这流氓什么毛病？ 而开封郊外的树林里，展昭焦急地蹲在枝头，也不敢靠近，望着远处马车前的情况，以及忍受着那古怪的笑声。 马车里的人内功不是一般的高啊，那耗子不会有危险吧？ 而此时比展昭更真切体会到对方内力的还有白玉堂。白玉堂就站在马车前，他内力属于极阴寒的一种，因此对热的东西很敏感，比如说温的水他会觉得偏热。对面马车里的人根本看不清楚长相身材，但是却可以莫名地感觉到一股热浪，灼热的感觉从马车里随着内力泛出来。白玉堂忍不住皱眉，马车里的人内力多高暂且不论，但内力为什么如此邪气诡异？他的武功路数是天山派的正统，因此对邪门歪道的功夫特别敏感，这马车里的人练就一身邪功，且内力炙热，似乎十分危险。等马车里的人笑完了，突然对白玉堂招了招手， 来上车来说。 那人开口说话，声音依然沙哑，分辨不出年龄。展昭微微皱眉，他也就是眉毛，要是真跟猫似的有毛，估计这会儿毛都竖起来了。 这车可上不得啊，孤男寡男的。 想到这里，展昭甩甩头，重点不是孤男寡男，是说不定有危险。白玉堂略微迟疑了一下， 怎么怕？ 那黑衣人可不是怕你吗？ 不过黑衣人怕他，白玉堂可不怕他。为了弄明白这黑衣人身份，上马车一趟跟他来个面对面是最好的机会。于是白玉堂一脚踏上马车，钻进了车帘里。那人手抽回，黑漆漆的帘子落下，展昭一惊，就要冲上去把白玉堂揪出来，不过身后被人轻轻一按。展昭转脸就见阴侯对他微微一摇头，而另一旁白色的人影一闪，天尊过去了。白玉堂进了马车，就感觉自己好像是进了个火炉一样，一股灼热之感袭来。他微微皱眉，马车里十分昏暗，只有一盏小灯摆在马车内部，马车果然很大，在他身边就站着一个黑衣人。白玉堂看了他一眼，此人一身黑斗篷，从头顶一直盖到鞋面，脸上戴着一个怪异的白色面具，透过面具上黑洞洞的两个窟窿，倒是能看到里边有一双眼睛，虽然看不到表情，却可以感觉到目光，那人应该是在打量他。那人坐在马车一侧，对着白玉堂轻轻一指对面的座位， 坐。 白玉堂在他对面一坐，感觉车凳子轻轻往下一陷就知道有机关，同时咔嚓一声从身后伸出了两只铁爪来，类似于一个铁圈，将他圈在了里边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抬头看那人。 不用紧张，怕你吓跑了而已。 那人说着伸手轻轻摘下了自己的面罩。白玉堂借着昏暗的光线看着那张面具下的脸，可怕的面孔苍白的不像是人类该有的皮肤，上面纵横交错布满了各种烧伤痕迹。白玉堂微微皱起眉头，觉得自己又要好几天吃不下饭了，这张脸真倒胃口，他现在急需要那只猫的脸来洗一洗眼睛。那黑衣人摘掉了自己的面具，就伸手到白玉堂眼前，那样子似乎像是要扯掉白玉堂蒙面的黑布。白玉堂想挡一下，不过那铁钳突然一收。 机关不错呀。 同时黑色的蒙面巾已经被对方扯掉了。那黑衣人微微眯起可怕的眼睛瞧着白玉堂。 真漂亮的一张脸，我可不记得有你这么个手下。 手下你也配？ 白玉堂突然一笑，然后一提内力。 没用的，这铁是玄铁。 只是他话没说完，就见那层箍着白玉堂的铁圈突然结了一层冰，随后白玉堂一用力，铁圈断裂碎成了冰渣。黑人睁大了眼睛，眼神立刻危险了几分。 极寒真气，你是什么人？ 我问你才对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